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84集，茶院。沈泽川登门，赵辉与陈阳迎的。赵辉另带军职，沈泽川反倒要对他行礼。赵辉对沈泽川说： 北边是世子的院子，多是离北的军务。 沈泽川识趣： 卑职此番前来，就是查一查二公子，跟离北没关系。 赵辉颔首，便知道他不是专门来寻事儿的，给陈阳一个眼色。陈阳上前： 二公子的院子在东边，劳请政府大人与诸位锦衣卫兄弟随我来。 沈泽川拜过赵辉，跟着陈阳走了。萧迟夜的院子大，按规制是越过了世子，但萧方旭当时已经懒得改了，他们兄弟之间也不在意这个，就一直是萧迟夜住着。他任职禁军总督之后回来的少，多是歇在禁军办差房附近的那个小宅子里。沈泽川见到他时，他披着个博士，正在池塘边钓鱼。萧迟夜长着干： 政府大人这么早，用过早膳了吗？ 在督察院用过了，总督闲情雅致。 我是掉了腰牌的闲人，哪能跟政府大人比？要查我的院子，先把搜查文书拿出来。 萧迟也晃了晃干。沈泽川不紧不慢： 大伙儿都是常在区都办差的老人，总督跟我飙劲儿，拦这么一会儿，怪没意思的。 我认文书，不拿出来就想进院子，我不乐意。 萧迟也站起身，扔了鱼竿。督察院随行的御史见状，赶忙出面调解，两头安抚着： 哎，好说好说啊，总督稍等片刻，哎，政府大人也不要动气。 锦衣卫办事最懂规矩，你打招罪寺出来，还没学明白吗？ 萧迟也走近，冷斥。沈泽川看着他： 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今日我这样的野狗给不给你文书，你都得笑脸相迎。 御史擦着汗，硬是挤进两个人之间，不停地拱手央求道： 好说好说啊，都好都好都好。 嘴上功夫这么了得，还敢与我动手不成？ 萧迟也拨开御史。御史伸着脖子喊：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啊！搜寻文书有的，来来来，总督瞧一瞧瞧一瞧，院子也要搜的，政府等一等等一等，话都好说好说好不好？大家啷个要这么着急吗？ 这御史一急，连乡音也给喊出来了。随行御史叫做于小在，品阶不高，是个正七品的监察御史。这个职位与各科都给事中一样，是品阶不高却权力很重的职位，有督察监管之权，由他出面调和两个人最合适不过。此时正值寒冬腊月，于小在却急得满头大汗，他平时外勤巡狩到地方去办差也没有这么难做过，这两头他都开罪不起吗？喊了一嗓子倒好，唇枪舌剑的两个人俱看向他。于小在苦口婆心地劝着： 哎，时候还早，搜寻文书我等阿成给总督慢慢看，就在身上待着呢嘛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摸出文书递给萧迟夜。萧迟夜略略翻过，看向陈阳。陈阳即刻说： 哦，政府大人这边请。 于小在合掌： 哎，浪子就对了噻，凡事按照规矩来，咱们都是为皇上办差嘞，不慌那么一哈哈啊。 外边天寒，古今请这位。 萧迟也迟疑地停顿了。于小在知趣地清了清嗓，恢复官话： 下官姓于，叫于小在，草字尤敬，先行谢过总督垂爱。茶就不吃了，公事没完，下官还得跟着政府大人。 萧迟也便不过多地为难他，略点了头。古今上前对于小在行了礼，带着他往院里去。沈泽川登上石阶，萧迟野的书房已经打开了， 两侧立着侍奉的人一概低着头。 这是总督的书房，政府大人请便。 沈泽川抬手，葛金星便侧过身对身后的锦衣卫点了点头，大家便随即散开，开始翻看场架上的书籍。陈阳示意丁桃守在这里，继续引着沈泽川走。等转过了游廊，穿门就是萧迟爷的寝屋。 这是总督的寝屋，内置许多御赐之物，还请镇府大人亲自查看。 沈泽川说了声有劳了，便跨门而入。萧迟爷的屋子大，却意外的很简洁。屏风后边是马蹄足长案，上边搁着几本兵书，没有花剑摆设，也没有古玩字画，只有壁上横挂了一幅大周江山图。沈泽川将兵书拾起来打开看，里边干干净净，像是没人看过。过了半晌，门便合上了。沈泽川眼不离书， 随行的余御史查完书房就该到这里来了。 萧迟也解着场衣说， 光是书房就要查到午后了，傅林业还真行，为了躲我把你推过来了。 沈泽川轻轻翻着书页， 他就是想谁都不要得罪，尽快查完马上结案。 萧迟也侧头隔着屏风看着沈泽川的轮廓， 你怎么藏在里边？ 查账啊。 你想查的东西不在那里。 沈泽川合上书放回案面， 那得我查完才知道。 萧迟也抬指敲了敲屏风， 怎么听着像要查别的？ 悖逆文本、受贿账簿、军务书信，我都要查。 沈泽川对着屏风说， 漏了吧，吟诗浪词、密戏春画，不查查看吗？ 我有公务在身，况且这青天白日，不敢梦了。 沈泽川轻声说。屏风半透，两个人的身形隐约可见。萧迟野的手指沿着影子滑到了沈泽川脖颈的位置，虽然没有触摸到，却仍然让沈泽川窜起一点被摩挲的热度。萧迟野肯定地说道， 西红轩请你吃酒了。 嗯， 沈泽川的回应漫不经心。萧迟爷的指腹滑到沈泽川的领口， 花酒好吃吗？ 沈泽川慢条斯理地说， 好吃。 吃热了吗？ 热了。 萧迟爷也热了，他三指下滑，像是沿着沈泽川的脖颈扒开了那金口，一路向下。沈泽川不退反进，隔着细雾般的水墨屏风，由着萧迟爷的指腹虚滑过他的胸膛。萧迟爷忽然问道， 戴耳坠吗？ 不戴。 沈泽川稍稍偏头露出耳， 你要让我戴吗？ 二公子打只碧玉小耳坠送你玩。 一只。 一只，戴在右耳。 萧迟爷的眸子紧跟着他朦胧的脖颈与耳廓。萧迟爷习惯用右臂捞他，翻过来时稍微低一些头就能含到他的耳垂。碧玉衬润白，拨开耳边被汗打湿的发饰，他那迷乱又艳足的神情一定很好看。沈泽川没作答，隔着屏风露了个意味无穷的笑。萧迟也看不清他的眼，却能看清他的唇角，他又在散发着那种不自知的邀请。 来抱我，来摸我。 萧迟也闭起眼，觉得沈泽川每一次都留有余地，这种无声的台词就像是撺掇着他澎湃汹涌的欲望更加猛烈地去拍击。他发誓，他原本不是这样会轻易被撩拨起来的人，他的欲望原本都在苍穹与草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冷泉夜月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中》为 于小在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，谢谢。